啲度咧听你嘅声音。喺你嘅教导之下，我哋深深领会到，今日我哋做基督徒都能够精神同埋咧，要有道去实践你嘅传扬你嘅信息，俾我哋知道爱深刻嘅种子喺度散播出去。咁希望你眷顾你嘅家人啦，能够健康咁去康复。咁以上所求系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我哋虽然咧就号召到咗啦，咁我哋就慢咗一步啫。喺廿一章仲系讲紧耶稣嘅受难，咁即系我哋都系用埋今晚时间啦，都睇埋廿七章。咁同样好似上一次咁咧，就我哋读晒廿七章先，即系俾我哋咧成个连贯性咧，嗰、那个印象啦，深入啲啦。咁當然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話第一次讀啦，以前都讀好多次。咁我哋上次講過廿六嘅時候咧，我哋都一路解釋過，即係中途佢哋嘅先後阿波羅啊，同埋其他中途啦，一個否認耶穌基督，然後咧其他走曬。咁然後咧就儒勒斯嘅問題，咁都解釋過儒勒斯同法老個都有兩個對耶穌嗰、那個信嘅態度同埋認識嘅態度嗰一個情況。咁當然有兩個唔同嘅後果啦嚇。咁廿七章我哋都有繼續睇到耶穌喺彼得多面前嘅受審啊，點樣受人嘅戲弄啊等等。咁或者請阿May幫你讀。第一段先就读到去第十节。 到了早晨，众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决意陷害耶稣，要把他处死。遂把他捆绑了，介送给总督比拉多。这时那出卖耶稣的犹大斯见他已被判决，就后悔了，把那三十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犯了罪了。他们却说：这与我们何干？是你自己的事。于是他把那些银钱丢在圣所里，就退出来上吊死了。司祭长拿了那些钱银钱，说：这次血价不可放入献义箱内。他们见以后商议后，就用那银钱买了陶工的田地，作为埋葬外乡人用。为此，直到今日称那块田地为血田。这就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他们拿了三十块银钱，即以色列子民为被卖的人所固定的价钱，用这钱买了陶工的那块地，如上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便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答说：你说的是。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提出多少证据告你吗？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以致总督大为惊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勒巴，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巴勒巴或是那称为麦西亚的耶稣？原来他知道他们是由于嫉妒才把他解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二人的事，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 司祭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叫他们要求释放巴勒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这两个人中，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勒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对于那称为麦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众人答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总督问说：他究竟作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反倒更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这二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勒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召集了全队，围着他，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了一个刺冠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随后向他唱门，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去外袍，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那人名叫西门，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即称为竹牢的地方，他们就拿苦艾叫和他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沾瓜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的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写着说：这是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当时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你这拆毁圣殿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和经师与长老们也同样戏弄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他信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这样讥笑他。从第六时辰起直到第九时辰，天地都黑暗了。一往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喊说：厄利，厄利，勒马撒巴哈塔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中有几个听见了就使人呼唤厄利亚呢？他们中信根本了醋，绑在牙里上对给他喝。其余的人却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利亚来救他。 耶稣又大喊一声，遂交付了灵魂。看，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在耶稣复活后，他们由坟墓出来，进入圣城，发现给许多人。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见地动和所发生的事，就非常害怕，说：这人真是天主子。有许多妇女在那里从远处观望。他们从加利利亚就跟随了耶稣，为服侍他，其中有玛利亚、马大勒纳、雅各伯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与再伯德儿子的母亲。 到了傍晚，来了一个亚尼马特亚的妇人，名叫约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请求耶稣的遗体。比拉多就下令交给他。约瑟领了耶稣的遗体，就用洁白的脸布将他包好，安放在为自己的岩石间所凿的深墓穴内，并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墓口就走了。在那里还有玛利亚、玛大拿纳和另外一个玛利亚叫做坟墓坐着。第二天，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同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说过，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而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彼得多对他们说：你们可得一队卫兵，你们去，照你们所知道的，好看守。他们就去，在石上加了封条，派住卫兵把守坟墓。在呢章里边咧，其实系继续廿六章啦。咁首先就系讲及如勒斯嗰个问题。咁我上星期都提过，就系话即系如勒斯最大嘅困扰咧，就系即系佢即系唔知开始嘅时候点谂，可能佢真系话曾经有贪念嘅钱嘅问题。竟然因為這個貪念呢，一段時間呢將耶穌咁樣出賣呢，而後來呢就後悔。所以這個後悔呢，唔係後悔出賣咗耶穌，而後悔自己即係可能嗰一時間嘅冇諗清楚所做嘅嘢。所以佢知道耶穌俾人哋即係要處死嘅時候呢，佢就走去將啲錢咧，即係想話，如果你俾阿耶穌我啦，即係將啲錢留翻去司祭長佢哋。咁點知司祭長就話：呢個同我哋冇關係，我而家完成咗噶啦。而佢就即係處於一個失望之中，就上吊啦。咁上個星期我哋都提過，最大問題就係、是。如達斯可能對耶穌基督那個身份，即是天主子的身份呢，即不是很徹底相信。雖然在平息風浪那個時刻，他可能跟其他的宗徒一起，石班人一起，他都受到這班宗徒的或者是多多少少的影響呢，都稱耶穌，即接受稱耶穌天主子一起去跪伏耶穌面前朝拜他。但是在这里呢，可能就是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呢，就一方面就是即是他出卖耶稣的时候都很清楚，就是在这个即是在那个加德马尼园的时候呢，就啲士兵去捉耶稣呢，就带他捉耶稣呢，他心之中会不会想即是会不会想，就是一方面他是叫耶稣就叫师傅啦，即是这个师傅呢，就即是没错是有别于其他师傅，但是怎知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前即是说再没什么希望的状况之下呢，那这个师傅已经死了，我们所期望的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个带领我们去复兴以色列国的希望已经没了，所以会不会即是有一个这样的失望存在在这里呢，亦都係一個可能性啊！咁有人就曾經即係話，咁如勒斯咧，佢個所做嘅嘢咧，其實好似係配合咗天主嘅計劃喎。如果冇如勒斯，咁耶穌點死啊？耶穌點樣俾啲十字架上啊？天主點樣救贖人類啊？咁我自己嘅反省咧，就係諗一樣嘢，就話如勒斯嗰個 冇錯，做嘢係同一個做法。如果同天主合作，都係一個做法。啊，天主，你叫我去將耶穌出賣，等耶穌被人釘死，咁嚟到呢個方式救贖人類，做法可以一樣。不過最大問題嘅個動機係點咧？即呢個係一個區分嘛。當然我哋作為所謂外人，我哋冇話自己去批判佢個動機係乜嘢。不過喺福音嘅記載裏面，耶穌喺最後晚餐嘅時候咧，曾經講過咁嘅説話：呢、這個人唔出生，為佢更加好。嗱，呢一句説話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嘅一樣嘢咧，俾我哋去領會佢所做嘅嘢，並唔係真係話啊，我睇到天主嘅意思喎，天主要我做呢樣嘢，所以我同佢合作去完成呢個救恩嘅計劃。咁其中呢個係即係我哋需要留意嘅地方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唔得。如果今日嚟講咧，就係冇誠信。因為當耶穌話俾啲門徒聽，我將會有人出賣我。咁有啲人唔話係咪我啊嚇？咦，原來是點啊？原來是照樣問係咪我？嗱，呢個就係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因為點解大問題？即係我哋今日嘅話題，今日嘅人話題誠信咧，睇到好重要啦。其實真唔真誠，你個良知即係話俾你聽係乜嘢咧？咁呢個係你對得所謂我哋中文講對得天住、對得地住、對得自己良心住，呢個好重要嘅。而其實師自己做咩嘢，難道佢自己唔知咩？啊？佢點解要再去問耶穌呢？似乎係為自己咧去保護自己，因為人通常犯罪咧，通常唔會一犯咧就犯好大嘅罪嘅。我哋一般人咧，如果你話喺日劏雞都驚嘅咧，你話叫佢殺而不犯呢個殺人嘅罪咧，係好難嘅啊。所以係其實一樣一步一步咧嚟到去使自己嗰、那個睇嘢啊，同埋接納咧喺度擴展啊。就算話，哎，你今日整死隻蟻，好緊張，聽日慣咗整死蟻唔緊要啦，整死第二樣嘢啦，蟲啊、大動物啊，喺度整嚟整，即係漸漸咧就會擴展到對啲嘢所謂無，你就算殺死佢可能無動於衷。咁好可能呢一個儒達斯咧嗰個過程咧，亦都係究竟係咪我咧？啊！即問耶穌咧，其實係一種自我保護啊！原來即係我好似係唔係真係想出賣耶穌？我係為咩啊？可能佢嘅心目中會唔會諗啊？會即係啲假啲學家就話諗嘅咯，就話因為而家司祭長嘅經師要反對耶穌嘛，要注意佢死地嘛。好，咁我去帶一班士兵嚟去捉耶穌咧。他可以在表面上告訴人聽，表面上做給人看的，為了保護耶穌不要落了在司祭長和經師的手裏面，那我派了士兵來呢，其實可能是就好像表面上保護耶穌，但是其實他內心是怎樣呢？就是自己原來是自己知的。所以這些這樣的矛盾呢，即是造成了儒達斯的一個很大的失落。咁正话讲啦，尤达斯咧就后来即系有个后悔，就攞翻啲钱翻去啦。咁圣经就话佢咧好似正应验咗以赛亚先知所讲嘅说话。咁呢度咧就喺注解里边咧就讲耶利米亚先知书咧就32:6-9，咁呢度咧就唔系好明显嘅，不过可以睇睇佢嗰啲讲法吓。耶利米亞先知32:6-9，我叔父的儿子哈纳麦尔正如上主所说到监狱庭院里来找我，对不起6-9，我 读多少了。耶利米亞说有上主的话传给我，这样说，看看你叔父沙龙的儿子哈纳麦尔要到你这里来，说你购买我在阿纳托 的那塊田，因為你有買回去的權利，應該將它買回來。於是我叔父的兒子納哈納默爾正如上次所說的，到監獄庭院裡面來找我，對我說，請你購買我在本亞明地內阿納托特那塊田吧，因為你有繼承權同埋有權買返去，你為你自己買低啦。於是我知道呢個係上主嘅話，我直頭買咗我叔父嘅兒子哈納默爾喺阿納托特嘅嗰塊田地，稱俾佢嘅十七協克爾銀子。咁呢度講十七億二，咁十七億二即其實一個價錢。買個田地的價錢，但是呢更清楚的呢，其實呢後面那個就是撒加利亞先知書十一章十二十三節，十一章十二十三節，撒加利亞先知書就話，以後我對他們說，如果你們看著好呢，就給我工資，如果不是就算了。他們於是衡量了三十兩銀子作我的工資。那時候上主對我說，你將他們對我所估計的高價投入寶庫內，我就拎著了那三十兩銀子投入上主殿內的寶庫裡面。咁呢度講三十萬銀錢個問題，但咧，即係其實咧，喺呢度咧，我哋啲呢個咩第十節裏邊咧嚇，佢話用呢個錢嚟到買屠高嗰個田地，而唔係咁直接，只係話即係用呢三十萬銀錢嚟到去買個田地，呢個差田地咧，乜三十萬銀錢咧就點樣出賣咗？一個異人的問題，咁嗰個先知書裏面咧，並冇係咁清楚咁樣表達出嚟，不過佢咧就借用咗呢個舊約佢裏面所講嘅一啲嗰個價錢啦，同埋呢啲咁嘅事蹟。咁然後咧就， 我可唔可以問咗？ 係係， 係關於我哋即係一路講話梁達斯出賣耶穌啦。咁頭先你都提過話喺廿六章嘅時候，耶穌同佢哋一齊食飯咁樣，跟住耶穌話：出賣我嗰人就係你啦咁樣。咁呢個會唔會同我哋一路講話命有冇命定論？有抵觸啊，或者係有點講？有衝突咧？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雖然係天主對每一個人都有佢計劃，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命定論啊，即係唔係話天主要你有錢就有錢，冇錢就冇錢，你都要需要你自己去盡你所能，發揮天主所俾你嘅才能，咁樣先至會成就到你以後嘅靈魂咁樣。咁但係如果譬如睇翻尤達斯個例子，咁又好似好明定喎，係嘛？即係如果既然天主係計劃好要俾尤達斯去出賣耶穌，咁而耶穌亦都咁樣講咗，咁似乎就係命定咗。 人 家 才 一定要出 賣 耶穌 喎，係嘛？我講完話唔係啦。首先你哋點睇先嚇？我哋睇翻個句子。 我點講咧？即係喺理智上話，呢個唔係啦，但係呢個我哋都話成日都講，甚至本部都反都講話，天主對人嘅計劃唔係一個命定嘅形式，咁但係咁而家的而且確耶穌又咁講 嗱， 之後咁做咗喎，咁究竟 係 點樣？ 首先，我會睇即係人有自由選擇呢樣嘢啦嚇。嗱，點為之自由選擇咧？當然咧，就即係有啲咧就係有啲被逼嘅情況之下，有啲咧就係你可以逃避嘅，有啲咧就係接受嘅嚇。即係有消極，有積極啦。所以我想睇耶穌嗰個事件。耶穌佢一路講話，我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受難。將來要怎樣怎樣怎樣，他已經好像看到將來的事件， 咁耶穌可唔可以唔接受咧？咁啊喺三日祈禱裏邊咧，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嘢。個父啊，如果即係可以免除呢個杯就免除啦，啊不過唔好照我意願照你啦咁。咁耶穌其實佢只係做咗一樣嘢啫喎，一樣嘢就係話，究竟按我意願，按佢嘅意願，按即係你嘅意願咧咁。如果耶穌按自己意願，當然唔使受苦就好啦。咁耶穌可以做嘅喎，其實佢第一可以唔上耶路撒冷，第二佢可以即係走頭，係嘛？唔算如接晚餐啊，如接晚餐咪大家一齊走咯，同嗰啲門徒嘛。如大師你有張良計，我都有過程批嘅啫，係嘛？咁但係耶穌即係一路咧都係睇即係睇天父嘅計劃，天主最人嘅計劃，所以佢接受呢、這個整個受苦受難死亡。咁喺第三章睇上嚟咧，咦？咁就天主有冇計劃咯？係天主有計劃去救贖人類。我哋從創世嗰度睇到，佢最初都話：，將來有咁嘅恩人，人生子嘅兒子乜乜乜乜，係嘛？咁啊，召選阿巴郎一路嘅民族，咁啊，先知有預言等等。我哋睇到係啊，天主係個計劃，但係人仍都有自由嘅抉擇，就係、是、耶穌自己啲嗰個説話已經表達咗出嚟啦。佢冇話我即係一定要跟住你嘅預言㗎，係嘛？第二，如拉斯咧，咁如果就話你嗰、那個。喺廿六章咧，下就讲话，第廿二节，佢哋非常幽闷，开始各自对佢话：主难道是我吗？耶稣回答话：嗰、那个同我一齐将手站喺磐石嘅人系要出卖我，人子固然要按照指住佢所记载嘅而去，但系出卖人子嗰个人。佢是有禍的，那個人呢，如果沒有出生為他更好，那要出賣他的猶大斯也都開口問耶穌說，那比難道是我嗎？耶穌對他說，你說的是。OK， 我就說都說了一件事，就是做事錯誤或者說做了就算好，那個問題就是猶大斯如果他看到少少咦可能呢個係天主嘅意思，要我做呢樣嘢喎。咁唔係問題嚟嘅，問題在於佢點去相信耶穌佢個身份，同埋佢對耶穌或者對天主嗰個希望有幾多。咁我哋話巴多祿同樣係否認耶穌㗎，啊。咁但係巴多祿佢經驗到耶穌佢。即係特別得到恩寵啦嚇，曾經話啊，你就係墨西亞咁啊，於是耶穌就話啊，啟示你嘅嚇，就係約拿個兒子咁西滿，你以後咧成日教即係咩磐石咁。咁呢個咁大嘅恩典，佢同樣係背叛耶穌，因為否認都係一樣啦嚇。咁但係咧，佢有一個記得你係咩？當雞嗰時記得耶穌。曾經跟他講過，記得耶穌跟他講過以前的說話教訓，那他識得痛悔、啊、其實我在這裡看轉頭呢，就是說無論如達斯他怎樣看前面的決定，究竟是天主要他做，因為他自己心思思做、啊、這個一腳對在信仰那個層面來說呢，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是說救恩年完成這個重不重要，不是這件事，而是他的行為啊，唔係最重要，而最重要咧就係佢對耶穌相信幾多，同埋咧即相信耶穌係邊個，同埋咧佢後來對天主個信心喺邊度，有冇一種希望？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最重要嘅一點嚟嘅。所以究竟命定論嗰個問題喺唔喺呢度顯示出嚟咧？咁啊，我即係路。讀書或者聖經或反省的各方面，其實罪所謂罪的輕重呢，我常都覺得不是重要的一樣事。教會以前都說那是大罪什麼，殺人、奸人、做什麼半教、啊、其他的無所謂大罪的，不是以前都一路傳統都是這樣看，是咁然後呢，其實我哋每一個人犯罪呢，有好多因素嘅。 咁你話，哎呀，犯咗個大罪好重要。嗱，我哋第一個因素就係原罪啦。咁我哋唔好彩啦嚇，原罪你又傳咗俾我哋，咁我個都要承受啦。咁 OK， 啊，天主冇錯係會算我哋嘅原罪，不過佢係咪睇得咁嚴重咧？我覺得唔係咁重要嘅一件事。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嘅個性，所謂我哋嘅 character， 啊，好似我哋舊仔一樣，啊，出門口喺度震。即是他那個成長環境呢，他那個未有訓練呢，那個人的性格可能很軟弱，叫你兩叫那你就做了，即是沒有一些所謂原則，沒有自主性、okay？ 那這個過性都要來的呢，就是其實過去除了先天性之外，後天的培育都很重要。那我好不好彩、就是成長在這樣的家庭裡面，咁令到我呢就毫無原則，做嘢無原則，即係意志唔堅強嘅、所謂中文所講嘅長邊草啊，漢風仔你。咁因為呢個個性呢、這個心理因素呢，影響我日後做事嘅選擇啊。冇錯，天主嘅恩寵喺度，我仍都可以善用天主嘅恩寵，不過喺我兩者之中啊，我係成日都要掙扎，究竟邊個贏邊個輸呢？咁嗱，好難講，有時贏，有時輸，有時贏，有時輸。不過係咪重要呢？如果犯咗個罪之後，我輸咗，即係話所謂跟咗個黑五勢力，我覺得唔係最重要呢樣嘢，仍都係你輸咗之後，你對天主有冇信心喺度？你對天主有冇希望？我會覺得係咁樣睇，天主唔係計較你實際做咗啲幾多嘢，而係計較你有冇努力去睇佢嘅恩寵嘅，即係你努力去生活，去嘗試做，做咗失敗唔緊要。我哋就算今日教授你都話啦嚇嚇，你唔好淨係睇你幾多分啊，唔好睇你成績點啊，睇你有冇善盡你嘅機會，你嘅去做好你嘅嘢咧。即係好似我哋所謂我哋良知提醒我哋嘅時候，我哋點咧？所以我仍都覺得呢一個所謂命定論咧，好似係話，譬如我哋今日有另一個講法啦。你嘅召叫係乜嘢？係咪先？咁唔好似咪話呢個係佢召咗你咯？咁係唔係一定要照做嘅咧？如果睇中途嗰個聖經裏面嚟睇咧，都唔係喎。耶穌咪叫嗰個富少年，個富少年講：大佬，我有咁多銀，有咁多日子可以享用，係嘛？咁唔等於佢係講得唔好聽，就係死緊意思就係話冇得救，嗰個靈性同天主關係冇得救嚇。耶穌只不過就話：富人個上天個係難啫，佢冇話。佢冇得救噶啦，咁係嘛？所以，縱使天主有佢嘅計劃，但係俾人自由咧，佢俾咗就亦都有人有自由。咁係唔係人？於是即係點講啊？或者佢有啲情況係濫用自由，有啲就好啲嘅利自由，有啲就唔識得用自由等等。咁救恩係基於咩咧？係咪基於我一定要去回應，或者話我一定要去按照佢嘅計劃完成咧，即係去做咧咁？我覺得就係我哋要問自己衡量，冇人可以判斷得到。當然啦，天主知係嘛？咁天主裏面，我哋自己問自己：我有自由嘅，我自己點樣抉擇咧？即係我會咁睇咯。 我又諗起約拿，約拿佢哋天主俾佢得自由嘅，嚇俾佢，佢哋仲可以同狗啲，你即係佢呢個天主嘅大能大氣都即係博下可以抽咗得，咁跟住後屘佢自己後悔，因為知自己即係你喺個魚肚裏邊嘅佢自己即係思量啦，跟住後悔 OK， 好啦，我都去啦，咁去到之後佢都係唔中意，即係見到啲人。一隻背角佢又嬲啦，點解唔識咁嘅背角嘅？即係我覺得好好人人性啦，即係天主話俾你聽，即係佢表示佢話俾你聽嘅慈愛，佢想寬恕呢啲人。咁 俾約納一個自由去佢做咯。咁佢都唔願意做，但即係我諗天主要氹下佢咯，係咪？俾多時間，咪俾多嘢，即係心靈啲嚇，即係心，等佢唔好咁嬲咁跟住，即係等佢誒冇咁嬲嗰時咧，又同佢，即係又氹下佢，跟住又解釋俾佢聽。即係我覺得好似睇到就係佢俾自由佢選擇咯，即係我嗰次睇個阿楊永珍神父係天主嘅全全知，但係即係佢係全知，但係唔係全定咯，都係有啲人佢自己即係俾自由嘅佢。我相信就係、是、好似喺約拿咁，佢相信約拿係好唔中意噶啦，但係天主都會揾方法去改佢心，想佢可以做佢想做嘅嘢。即係你行嗰條路啦，咁你唔制，我氹下你，跟住又俾啲嘢你反省下。 有冇分享過？ 其實話天主係全能咧，其實都唔係噶，啲人都可以反抗佢嘅咩？ 其實呢個係一啲所謂呢啲概念咯，天主全能啊、全知啊啲咧，係希臘哲學嘅一啲概念嚟嘅。咁即係嗱，其實好矛盾嘅。天主佢變唔變緊㗎？如果你話命定咗，即係唔變㗎啦，係咪？ 即係天主本身變唔變？ 唔係本身，即係佢嘅計劃啊， 唔改變，流會改變。 係。 咁唔係一條直線咯？ 好嘴巧啊，你就。 因為點解咧？即係我咁問咧，其實我讀書嘅時候，神父都講過就係話。你哋祈求天主啦，求天主嘅仁慈啦，圣经都讲噶，系咪啊？即系求天主宽恕啊，求天主改变啊，咁即系天主会变咯。如果唔系祈祷，咁嗰个意义唔变咩噶嘛，冇意义噶嘛，系嘛？祈祷即系其中一样嘢，当然祈祷唔系净系求佢改变啊，系嘛？求佢赐恩宠啊，冇恩宠赐恩宠啊，咁求天主俾我哋有能力去面对挑战啊，等等呢度。是表达了天主是会变，那就即不是命定了，已经是不是？ 是的，我想说这个是可能是人的想法。 所以呢， 你怎知道他去到 Plan C 之前是要经过 Plan A 和 Plan B 呢？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moment 可能只是见到 Plan A， 那未见到 Plan B 和 C 的。 但是如果你信圣母显现，那圣母要叫人去祈祷，祈祷啦，我们会有那个即是改变他那个他的世界大战停止，那个是谁说的？你是波兰的吗？你说的 不是不是上次南斯拉夫那个战争这个问题，我講過係巴迪馬聖母。 巴迪馬聖母係個巴迪馬聖母嗰個咯，叫啲人幫嗰個戰爭啊咁。因為而家好多人講嘅，因為好多人祈禱，咁所以咧就 stop 咗嗰個戰爭停咗啦。希望即係而家譬如即係有真即係需要祈禱嘅，咁嗰啲人就會利用呢一個事件就是、當時係即係人相信啦因為我哋祈禱，所以嗰個戰爭就停止咗。我哋如果想繼續停止，譬如中東嗰啲戰爭，我哋應該大家一齊即係繼續祈禱啦。即係咁樣講，又好似係話會變咯，唔合力去尋求嘅嘢，去避免佢唔關事嘅天主嘅嗰個本質啊。即係佢都會變啦，即係佢定咗係一條高。咁係一樣嘅，即係唔係天主想有嗰、那個要求天主能夠 有能 力俾到係啊，不係令人咧去改變嘅。真係，成日都係我諗我哋成日都人力去做嘅，就是求天主 干預， 係啊，係干預人個歷史嚟。嚇！ 呢個唔係樣樣都聽。 我覺得天主有啲偏心咯，有啲譬如聖人啊，喂轉土啊，叫求天主，咁佢聽嗰啲人講，咁我哋又要同佢轉，即係代土啦。你要譬如聖女小德蘭咁，你要。求佢轉土入天主，咁其實我哋話可以直接同天主啊嘛，但係有啲點解又要求嗰個又再轉土，或者我哋咧念啊《玫瑰經》啊，求聖母再轉土我哋個意願咧咁，我覺得天主都係 天神，天神聽天神講嘅，即係東宮啊，西宮佢哋聽東宮唔聽。 都即係佢喜愛嘅人佢就聽，但我哋都要即係想你嘅意願成全嗰陣，你都要向我啲主禱嗰啲咁。 嗱，呢個當然係即係以你理解嘅解釋啦。不過我會強調嘅係，其實即係所有呢啲咁嘅解釋咧，係用人嗰個有限概念去解釋究竟即係天主係全能啊，係咪全能啊？嚇、啊，如果佢係全能，點解佢唔做一個 perfect 嘅嘢啊？咁等等等好多問題，其實呢啲全部都係用嗰啲所謂哲學概念咧，借用嚇、啊、我哋嘅去解釋呢個問題。但是天主那個本質呢，對我們對即是在我們人來說呢，我們了解是全都是有限，都不是真正完全了解神。所以呢，我們呢能夠盡量就是啊，看啊聖經，因為這麼大幅畫呢、啊、聖經這麼大這麼多內容呢，我們看這一部分呢，我們了解一些，看一部分了解一些，看一部分。但是有時了解得來，了解到這一部分呢，可能當我們看到後面那部分的時候，就忘記了前面那部分，於是呢我們對天主呢就於是會造成了那個人、那個本質的認識呢，也都是不清晰的、模糊的，我只是盡可能的。那這個是即是其中我們的局限、啊、但是當然天主 要在我們的，如果是講救恩的角度去講的時候，不是看我們對他認識多少、啊、不如認識是會幫我們去表達對他的愛、啊、即是如果我從來都未見過 Dicky， 我又不認識他是什麼，又不知道他是什麼，即是沒有關係沒有交往、啊、由認識那裡開始要建立個關係。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讀聖經，就是一方面幫助我們更加認識天主他的本質是什麼，希望從認識裡面呢能夠一方面反省我們的生活，使我們更加能夠進一步做多啲咁樣嘢，所以做多啲嘢其實就係一個感恩嘅回應啫，唔係因為我做多咗嘢，佢愛我多啲，佢愛咗噶啦，不過體會唔到啫嘛。好似你愛兩個女咁，可能一個好明白你點樣愛嘅，一個仲係無查查嘅咁，係嘛？即係你會話我唔一樣愛你哋，點解你話我愛你啫？即係其實係一個比喻嚟嘅解釋。咁至於就話即是不是天主偏心啊？不偏心啊？即是人都是用人的觀點去看的、啊你的女問你的事呢，你說欸想想先，但 Alan 姐問你的事呢，你即刻說好啊好啊好啊。為什麼呢？因為你跟 Alan 姐的關係可能密切一點，可能 Alan 姐又了解你的心意多一點，於是呢一問你講起你的心意，你就無所謂就可以了，那這個是 很自然的。因為聖人可能他的更加認識耶穌基督，更加了解耶穌，即是天主那個所謂本質或者他的心意。所以我們說聖人代禱，人與人之間代禱都有意義，就是因為我們摸大象一樣，你摸到個象象耳，我用到個象鼻，那我對天主的了解呢，其實都是一個差距在那裡。那 你剛才說天主是全能，他的計劃會不會變，你的看法是怎樣？你剛才說的這一點、 所以 我看什麼呢，我就看天主有他的計劃，但是他的計劃裡面，他當然是如果能夠、個個都同咁積極回應，第一去認識看清楚他的計劃，然後呢用一個積極的心態去回應呢，就最完美了。不過有很多人看不到他的計劃是怎樣，不認識的計劃是怎樣，那當然這些人也都有些嘗試去做好的，去配合的，只不過呢即是好心做壞事而已，因為他計劃不是這樣的，他選一個好心。那有些人呢就是他知道計劃的，不過他不喜歡按照他的計劃去做。那但是就算是這樣，對天主來說沒什麼所謂的，沒什麼關係的。他最重要是什麼，他究竟他想將那份愛和人類分享，即是他給出去的了。不過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有些人糟蹋，那他都沒法子的、啊、所以最後怎樣呢？最後當然就是大結局，就是要看每個人做多少事。即是我會用回一個家庭 的角度，即是用一個模式 去想去分析，或者說 去了解。啊、你希望啲仔女啊，啊，當然啦，即係兩個同意啦，嚇，仲要咧好多仔女嘅，你希望點？咁有啲人咁做咧，咁做嘅時候，你最後你都唔會堅持做，我一定要咁做。即大家能夠開心生活嚇，大家能夠合作係最理想嘅。不過佢唔合作喎，佢唔肯做喎，咁佢咁大個，你作為爸爸嘅你要點啫？難道你真係揸條鞭喺後邊咩？好似浪子回頭咁啊！一樣佢自己開嚟開去啊！你就人哋好彩，你醒覺，你話翻嚟啊，希望你翻嚟。你有啲唔醒覺嘅咁，或者都如大師咁嘅，咁你咪真係好失望。即係我覺得咁咯，所以我就話講罪咧，喺嗰個信仰角度嚟講咧，有好多因素影響一個人犯罪噶嘛。當時嘅環境，哇，個個都離婚嘅喎，啊，點解我咁蠢啫？我而家日都同佢鬧交，點解要唔離婚啫？即係你可能已經諗係喎，即係人哋話誒啲咩啊？人不為己，天诛於地滅，咁呢啲咁嘅觀念就出嚟喎。咁我都最為點解為我細路啫？為己嘛咁，又是西方文化更加現住做 IT 嚇嗰時候，嗱呢種咁嘅文化呢個觀念影響住一個人做抉擇。佢如果佢嘅良知、佢嘅信念、佢對天主嗰個教導堅強嘅，當然啊，即係可以拆下啦嚇。咁呢個其中一個環境因素影響住。第二樣嘢就係我話嗰個成長嗰個習慣嗰個心理影響住，同埋對天主嗰個教導認識幾多有咩影響嘛？所以好難去啊！你犯咗個罪，犯咗個罪咧，如果用個比喻講，你犯咗一個呢、這個罪咧係扣80分嘅咁，咁你同樣犯咗個罪，係咪一定要扣80分咧？未必嘅喎。可能扣30分嘅啫喎，因為佢個因素背景唔同。咁啊，講翻講轉頭咧，就即係耶穌嗰度受比拉多審問啦嚇。比拉多咧就即係喺呢度聖經描寫裏邊好清楚，耶穌係點，或者耶穌為乜嘢緣故俾人哋拉到呢度。咁正話都最先呢度有兩句好明顯嘅啊。咁、耶穌，佢哋即係點啊？彼得多對耶穌話：佢哋而家冇告喎，你唔出聲咩？咁啊，而彼得多原本知道佢哋係嫉妒佢啊。咁然後咧，就彼得多咧就後邊仲有一句就係話：對於嗰個正稱為莫西亞嘅耶穌，我應該點做咧？咁即係佢作為領袖，作為總督，竟然問呢句説話係咩啊？是一些無能之外呢放在自己的責任 ,ok, 咁當然呢用洗手的形式呢來到去表達這個這個是傳統，即是舊以前的社會以前的那個民族呢有這樣的表達方式，啊，所以我們可以看看這個洗手的意義在哪裡。咁，啊，我每次呢在四旬期或者說八苦路也好，或者說是例如嘅經文，會讀呢啲經文也好咧，我咧都會諗呢啲咁嘅現狀。你哋多數會諗乜嘢？我想知道你哋會諗乜嘢？如果係讀翻啲上星期呢個星期咁嘅經文嘅時候， 你問 題係 諗乜嘢？係即成個 picture 咁啊，定係話個別比拉多係點，耶穌係點？ 或者最令你注意的是哪個人物，是什麼事件，在今天社會裏面，或者說你會想到其實以前耶穌的事件是不是今天社會沒有出現呢？ 有， 啊，有出現了，是什麼現象最多呢？ 但我覺得比拉多最多的，上次經理下次可能掃地那個都會是這樣，甚至乎我自己都可能會係咁啦。唔關我事喎，佢係咁嘅喎，已經爛咗嘅咯喎。 喺我哋都祖先已經係啦，阿爸阿媽阿媽都係啦，唔關我事，係唔識養嗰只雙皮哥。呢種早嚟咗嘅問題喺度，咁啊其實係話係 一個時代都有呢段人，就因為令到佢喺個利益上邊有困擾嘅時候咧，佢哋情願咧係可以唔存在。就好似而家就算係講或者係譬如話嗰個地方叫做其實係譬如話緬甸啦嚇，我哋會睇到昂山素姬啦，就因為同嗰啲嘅軍方係有嘅個衝突，因為而家又俾佢可以去俾個殖民佢咧，已經係因為咁咧減輕咗咧係西方國家對個國家對緬甸人制裁啦，咁咧就俾佢啦咁樣。咁好似譬如睇中國啦，咁中國又係。有些人是有權利的時候咧，就係會用咗佢自己最大的力咧，或者係最大的力咧，係攞到最好的嘢。但係咧，就係唔係對其他人有遺傳。即係我會睇翻係司祭長喺當其時係就係令到耶穌要喺嗰個咁嘅環境裏邊係釘啊，同埋係怒高啊。同埋係要係不分青紅皂白裏邊做咗呢啲咁嘅事情，其實係當其時係一個最可怕嘅，即係瞞沒咗良心之外咧，係令到係唔單止佢自己，係令到當時咁多嘅人都喺埋嗰個呢兩個禮拜，譬如話係讀經而發覺人因為被嘅利益嘅充分咗，唔單止係個良心，係 啊呢啲美分享，好啊。我咧就會即係諗諗唔同嘅人物，諗唔同嘅事件，但咧就會好多次會諗嘅咧，就諗即係擺一擺，即係你就講比拉多呢個角色，或者有啲放喺律師個角色裏邊啦，即係或者係巴不魯嘅背叛嘅下啦，咁即係阿鐘提到嗰個司祭長啊、經師佢哋啦，咁即係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不過我好多次咧就係即係比拉多嘅角色咧，就好多次，我會有一種所謂，因為喺呢個社會所表現出嚟嘅比拉多嘅角色咧係好明顯嘅，無論任何層次嘅領袖係咪？無論係正式選出嚟嘅領袖，唔正式嘅領袖。都好多次會有呢個比拉多咁嘅現象，即係冇正義感啦，就係佢抱住自己嘅利益啦，嚇記得所謂記得利益者啦，明知即係呢件事係唔妥當嘅，即係佢有本嚟有權去做呢嘢嘅，佢為咗自己嚇而放棄而嚴理啦咁。咁嗱呢個咧，就我唔係只係諗人哋，我要諗下自己嘅，諗下自己就係、是。所以我有時會怕的，我怕什麼呢？怕就是做領袖，做領袖，因為你不做領袖的時候你沒有什麼的，你不會即是所謂怎麼說 build 那個 power， 但當你做到那個角色的時候呢，因為我見了這麼多這麼經驗，見到不同的經驗，就發覺一有領一做了個一有個有個權力之後呢，原來好多時係會埋沒咗自己嘅良知，會即係一路一路一路咁樣去利用自己嘅權力咧，去做咗啲唔應該要做嘅嘢。咁就係可能一方面就好似正話講我講弱師嘅時候，佢又喺度少少少少少少少少，然後做到再進一步咧，佢覺得扯係十歲啊呢啲嘢理所當然。好似我唔知咧，我今日裝一張報紙，即係講中國個四川嗰個薄熙來嚇，哇！竟然佢係咩啊？市長啊，副市長、市長 咩省委書記， 省委書記係嘛？佢可以即係出命令殺死一個人，佢可以攞到唔知幾多幾多億錢嚇。而能夠而家海外轉移，即係你睇下嗰啲咁嘅權力幾得人驚啊！嗰個咩北京嗰個鎮長係2億嘅鎮長，要話能夠收到咁多錢喎，即係其實唔單止係中國係咁腐敗喎，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大有大貪、小有小貪、小權力嘅又一樣會做，所以其實好可怕嘅。 所以耶稣好强调就是说，为人师、为人即系导师领袖嘅，最有权力嘅系咩？系 serve 人哋。呢个咧系一个好大嘅挑战。有几多人会摆喺脑海里边，时都记得，我之所以有权力系 serve 人哋，而唔系命令人哋啊，要按照我嘅意见去做咧。咁呢个系即系每次四旬期咧。即是都提醒了我要小心，即是如果你有一天有某一啲的所谓权力的时候呢，要很小心怎样去处理这件事。OK， 就我知道耶稣受审的过程里面呢，在以撒先知书呢有几段圣经呢都即是讲过啦，即是讲这个麦西亚的问题啦，我不讲啦。咁然後咧，我會呢個水洗手嗰度咧，我哋睇一睇咧，就係即係以弗所書唔係呢個彼得多用水洗手嘅意義喺邊度咧？我哋睇下聖詠廿六章第六節，當然呢個廿六章第六節咧，就係後來啲即係祈禱文裏面即係聖詠用過咧。上主，我要洗手表明無罪，我要走在你的祭壇周圍。洗手是表明无罪。咁其实今日教会有冇用洗手嚟到表达一样嘢？礼仪里边啦，神父洗手。不过咧就唔系表明无罪，系求主赦我哋个罪，吓用洗手求主宽恕我哋个罪。咁然后另一个咧就系生命记廿一章。嗱喺生命记以前咧就系因为呢样开始啦。廿一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咧就如果我哋或者可以前少少嚇，第四節開始咧，呢、這個城嘅長老應該將母牛族牽到尚未耕耘播種嘅地方，靠近上流嘅溪水水旁，就喺嗰個溪水上砍斷母牛族嘅頸。立未嘅子孫師姐們應上前來。因为上主你的天主拣选了他们为侍奉自己，因上主的名单次祝福，所以一切争论勾打的事都应凭他们的裁判来决断。那个离被杀者最近城市的长老都应用溪水在被砍断颈项的母牛族身上洗手，同时声明说，这个血不是我们的手流的，我们的眼也都没有看到。上主求你宽恕你所救赎的以色列子民，不要让这些流无辜血的罪债留在你以色列人民中间。就是呢个标题里面呢个暗杀事件，因为有一个人呢即是被人杀死了，不知道谁杀的，那他用这个表达方式呢洗手呢来表达那个求主赦罪啊，同埋是无罪的。那就这个是呢圣经里面的一个背景。那所以呢就比较多即是都用了这个这样的方式，其实可能不单止以色列人，可能在那时的人呢也都是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咁喺個審案裏面呢，最大諷刺嘅呢就係有罪嘅成咗冇罪嘅。我哋知道巴拉巴呢就係殺人犯嚟嘅。咁巴拉巴可能呢就係其實就係想反叛羅推翻羅馬嚟到復興以色列嘅。咁對以色列人嚟講，可能就係一個即係覺得哎呀真係可惜啦，我哋嘅同族人咁樣。但在羅馬裏面呢，是羅馬國度裏面呢，法律裏面呢，他就是抵死有餘，因為他誤國。那至於耶穌呢就沒有任何東西喎，竟然呢沒有罪的呢就要受刑，受到鞭打。那之後呢去到34節呢，就是大家有想過有人落苦艾喬和酒給耶穌喝，他嘗了一嘗不願意喝。那个意义是什么？34节。 我用了酒，少少麻醉，减少胃痛，所以 佢要意志清醒。 即係喺馬爾谷福音裏面咧，仲更加清楚少少咧，就係十五章廿三節咧，就係講及嗰個酒嘅問題。廿三節個咒南，即耶穌被帶到哥爾哥達嘅地方，解説逐流嘅地方咧，咒南抹藥調和嘅酒俾佢飲，耶穌就冇接受。呢、这個抹藥咧，亦都係一種令人昏迷，好似即係佢做手術之前咧有啲麻醉作用。咁耶穌咧係即係佢願意去面對呢個生命嘅挑戰痛苦咧，所以咧佢冇去飲到。咁然後咧，去到我跳咗去咧，去到五十一節嚇，呢一節咧就係、是。他說看到聖所將萬重上分裂為二，大地震動，岩石分裂，墳墓自開，很多長年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這個將萬分開，我們先前解釋過它的意義，在米高音的時候，大地震動，岩石崩裂呢，其實是象徵著天主的臨在，在這裡來說象徵著天主的臨在。咁呢一個咧嘅就喺達尼爾先知，即係一個描寫，即係一個點講啊？一個默示文體嘅方式嚟到表達嘅。喺達尼爾先知上書十二章第二節裏面有類似咁嘅寫法。咁呢一個五十一節五十二節咧，其實咧打出咗三樣嘢，就是耶穌嘅死亡咧，係天主赦罪赦人赦去人類罪惡嘅一個行為，人藉住呢個天主嘅赦免咧，得到呢個永生咧。第二個就係呢個生命進入咗靈魂同埋肉身，係整個人嘅復活啊！就是、因為佢話。即係嗰啲耶穌交付靈魂啦，而嗰啲復活咗，唔係嗰啲過去嘅死咗嘅人咧，再出翻復活啦。第三點咧就係為所有人類咧都得救，過去嘅聖者同埋將來嘅人咧都得救贖啊。因為所以個墳墓自開，好多長眠嘅聖者，耶穌佢哋長眠嘅聖者就以前嘅人啦嚇。咁耶穌係後來嘅人啦，我哋係更後啦，就係、是、喺如果耶穌嗰個時候嚟講咧，就係、是、過去嘅同埋將來嘅，都因著耶穌咧得到呢個救贖嘅。OK， 然後喺描寫即係講描寫裏邊咧，震動啊，岩石裂開啦，喺同樣一則哈爾先知書三十七章第七節咧，嗰啲屍骨復生啊，嗰段嘅描寫裏邊咧，亦都係有咁嘅一啲咁嘅現象，啊類似嘅現象。 啊，你頭先講話呢個即係好多長眠嘅聖者身體復活了啦，復活後佢哋由墳墓出嚟進入聖城，顯發給發顯給許多人。呢、這個會唔會係都係一個所謂？神事式嘅寫法咧，頭先講嘅，默示式嘅寫法咧，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就好似好多人驚喎，有好多 zombie 走出嚟，嚇、啊，即會唔會係只係一個默示式嘅寫法咧，即係一個象徵式嘅寫法，去表達翻你頭先講嗰三個情形。 嗱、我唔知道，因為我睇唔到有一啲。即係我而家到到現時為止咧，睇嗰啲資料咧，就講出咗當時嘅實實在在係咪？譬如呢條描寫嚇，耶穌復活嘅時候咧，嗰啲咁嘅長眠聖者咧，去城嗰度見到啲人咧，嚇到死死下下。嗱，我喺我嘅反省裏邊咧，我成日都有個疑問嘅，不過而家都未揾到答案。以前有嘅，點解今日冇咧？咁即係好多嘢，你耶穌時代係出現過嘅。OK。咁驅魔啊，係嘛？啲人真係 而家都有驅魔， 不過即係好同嗰個環境同個現象好差好遠啦、啊。啊，同埋即係你話而家都有人有治病咁，但係我哋睇落去，你今日會再諗 點解昔日你咁容易見到啲嘢，好似今日唔係咁容易見到呢？所以我事實上我會睇呢，有時要將個聖經睇到一個用信仰角度去睇呢個個啟示係乜嘢，唔係用一個好似 fact sheet 咁樣啊，呢個事實事實事實啊。咁唔知啊，即係你話五餅二魚咁嗱，有冇一個實實在在嘅 fact？ 咁你話你信嘅咪有咯？咁再咗啲部，你話係用一個你信仰角度話，且個個都大咁多，大家分享食夠啦，即係有唔同嘅解釋係嘛？咁但係你有冇睇到一個實在實事實啊？即係喺聖經所描寫裏面咧，我哋今日要體現今日社會裏面睇咧，似乎有好多嘢係睇唔到嘅。同樣，呢度所寫嘅究竟係咪即係好似你話係一個默示式嘅寫法，或者一個實在嘅寫法咧？我唔知道。我唔知呢啲，我谂要啲醒學家真系去多啲睇佢哋嘅資料先得。咁然之後，我哋嘅信仰唔係依賴佢嗰啲所謂一啲實點樣一件件嘅實事實擺咗眼前，因為呢個唔係要即係你話對耶穌係救世主。他是天主子这个关系呢，我觉得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些这样的事件。